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我怕错。

是不可触摸的 那些飘雨的日子，深深地把你想起。 我的心是六月的晴，里里下着细雨， 想你想你想你想你，最后一次想你。 跟团游太累，